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坐标识别： 首都北京，北纬40度，东经116度。 时间识别：清晨7点。主持人识别： 我是郭鹏， 我是静瑜。标签识别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好了，各位，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点整，欢迎在这时段继续锁定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继续为你送出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早，各位，我是静瑜。 哎，今天呢，好像天空呢呈现出了一点点跟昨天不一样的颜色，但其实我们直播间会更加热闹一点啊。 昨天的第一首早安闹铃清醒歌是最美的期待，今天我觉得郭鹏你很心机，你选这首歌曲。撑腰怎么讲？谁来直播间了？ 跟你说，因为老家来人了，你知道吧？今天有人过来给我们撑腰了哈。 那也希望各位赶快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给我们报道吧。 你在爱情跌倒回家让你撒娇。 老家来人撑腰了，但是今天来的人不是罗志祥哈、啊。 但是最后有一句是 Party Boys， 是 我觉得你不够全面 啊， 因为今天还有 Party Girls 啊。今天有 Party Girl 和 Party Boys 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吗？ 因为昨天有预告一下哈，大家知道今天有神秘来宾，但是可能还不知道是几位。那么我们要揭秘一下的话，各位现在可以关注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然后发送王牌抖三个字。 对，王牌抖三个字呢，就足以来证明他们今天已经在我们这边开始有已经有抖动的这种感觉。 绝了哈。因为平常的这个抖动只要一出的话，不管是早上还是晚上都会天翻地覆起来，对不对哈？ 嗯，现在大家索取小视频的同时呢，也为大家关注一下今天我们四人游的天气状况，是不是有一点蓬荜生辉的感觉？ 上来你就告诉大家是四人游了怎么办，后面又该怎么接梗，对不对啊？来听听看啊。 天气热，大中午别在外边乱跑。 天气凉，要记得穿秋裤。 天气变了，要当心花粉过敏。 哎呀，你们别唠叨了，好烦呐！ 不厌其烦的关心背后，是我们满满的爱。早安音乐秀，天气早知道。 连续的阵雨天气给北京带来了非常舒服的一个天气状况。今天早上5点钟，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23.6度，但是受到副热带高压外围偏南暖湿气流的影响呢，今天还是会有全市性的雷阵雨的天气，雨量分布不均，短时的雨强会比较大一些。降雨的主要时段呢是在午后到夜间，所以外出还是要提醒大家带上一把雨伞。这两天啊有点老生常谈的感觉，但是到了周五了，大家可能会在郊区策划一些周末出游的一些状况，但是也要提醒大家尽量不要前往山区、河道，还有有地质灾害隐患的一些区域去活动。 对，这两天呢，金鱼像个老妈妈一样，一直在提醒着大家，所以大家要 老母亲很操心呐、 啊。来看一看今天的天气啊，白天呢是阴转雷阵雨，东部、南部有中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9度，最小相对湿度60%。今天夜间呢是阴天有雷阵雨或者阵雨，南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是24度，最大相对湿度90%。总体来说呢，这两天呢相对来说还是有一个不错或者是适宜的温度在旁边哈。 是，也可以提前策划一下自己周末打算去哪里玩呢。今天来到咱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报道的各位啊，哎，大家很自觉地排成了一个队形，是这样喊的、老白你起得来吗？老白你起得来吗？老白你起得来吗？ 我起不来吗？我起得来。 开玩笑，老白已经上了多少年早班了，偶尔一次起来还是 OK 的哈。 这是已经算进场了吗？ 偶尔一次起来吗？ 我觉得 偶尔一次 公公来黑你，公公说老白上这么多年早班，所以你是听老白节目长大的吗？ 那不是不是不是，那、这个、 就感觉像故事里面那种老妖怪似的。 今天终于出盘丝洞了。 我们要正式的欢迎一下二位。 对对对，给大家 欢迎。 有自己欢迎自己的吗？ 哎，不是不是，我忽然发现老白顿时充满了活力，跟晚间那个老白不一样、 哎，是记忆神经系统的记忆，对， 就是又回到了早间跟大家打招呼的阶段了哈。 对，虽然我没有发现这个早晨为什么直播间里面这么冷，对， 我们一直在早间的时候都这么冷，这个就像有点像冰窖里的感觉一样、但是我觉得我给大家带来的是一种比较欢快的气氛，对不对？ 真的是、 感觉我们像蜡烛燃烧自己，点燃好了，不这么夸自己哈。但今天还有签到前10名没有给各位点名，也希望各位赶快来到咱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签到第一名季大人，第二名勇哥，第三名 Z 建涛，第四名是江中草珊瑚，第五名是陈立，第六名到第十名来公布给大家公布。 来看一下，第六名呢是雪莲，第七名是逝水无痕，第八名王景言，第九名叶子，第十名是 A 贝贝。来恭喜一下以上的十位朋友哈。今天呢在我们这个四人游的这个环节当中呢，他们是签到了前十位哈。 这也算是今天我们晚睡早起世界杯王牌嘉年华活动的算是收官的第一波吧哈。今天老白和艾科呢先是来到了早秀跟大家打招呼，有朋友昨天听到我们预告了，那有朋友呢是今天惊喜的发现老白打来了，这是 Ronja 问的，但是他提出了第一个需求，郭鹏你学一下老白唱歌呗。 啊，我学老白唱歌，我们俩 听说你昨天就学来着。 真有人告密是吧？ 不是吗？这早晚上串门， 对，每次上节目的时候就会看到平台上有很多朋友都留言说今天早上郭鹏学你来着。 对， 我学老白唱歌其实这个事儿是反转的梗，因为是老白先学我们俩唱歌，对不对？ 想要介绍一个搭档给你， 还成熟又美丽。 来郭鹏 想要。 对对对，就是要这一声，就是这 样声、 哎，我们要不要一大早就这么四个人在这边 互黑、 啊，哎，我觉得还挺好玩的今天。 哎， 就主要是因为我觉得我们最近呢这个晚睡早起世界杯的这个感觉，就第一次是我去上晚上的这个娱乐剧王牌嘛，对哈、然后呢再打了个样开了个场，所以今天我们觉得 ending 的时候需要大家来有点联欢会的氛围。 哎，真的是这样，因为世界杯马上就结束了啊。对，因为现在就剩下决赛3、4名，然后明天晚上和后天晚上各一场就结束了啊！ 是， 终于这个时候伪球迷可以去春游了。 你 已经我们终于熬出头 了，你已经想了很久了吧？ 真的，因为这段时间对于伪球迷而言，真是太难熬了。除了陪另外一半，如果有另外一半要看球的话，要陪他看球。除此之外，自己还不感兴趣球赛，还有被逼着说第二天上班怎么办呢？ 对，起得来吗？ 啊， 所以我们今天要聊的是世界杯的话题吗？ 是的，这也是为什么要把老白跟艾克请过来的原因哈。晚睡早起世界杯组织了3场，哎，带听众一起去看球的这个活动。 对， 那么今天呢，也想问问大家，这届世界杯当中你印象最深的一个瞬间？ 我觉得静宇，你一开始就说三场活动，然后问大家最深的一个瞬间，别人能不说这三场活动吗？ 就随便放一场啊。 对， 就静宇哪场穿的球衣你最喜欢？哎 哎哎 哎，对， 这 个 话题好， 是不是给了一个很好的决定哈？ 不错啊。 当然，大家参与互动的时候，别忘了带上自己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因为我们节目也是有奖品给大家提供的。今天是北京天桥艺术中心提供的舞剧《灰姑娘》的演出票2张。 这场舞剧呢，是梦回二战的伦敦的硝烟战火，去见证一下一场灰姑娘与皇家空军飞行员之间的浪漫的爱情故事。电话呢是400-635-3355，400-635-3355。我们每个时段会抽出一位朋友，所以今天呢，大家一定要不要忘记加上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哈。 同时要继续给大家打 call 一下哈，各位发送王牌抖到早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就可以看到今天我们已经不再神秘的来宾的视频了。 对，已经不再神秘了，对， 是。但是啊，我们马上要送出的这首歌曲，我觉得可以展现一下今天我们自己的一个心情。其实我跟你说，四位音乐 DJ 在一块做真是一台大戏，所以今天呢会依次由我们四位为大家送上今天的音乐的好听的音乐哈。首先这首歌曲是算是我送上吧，来自于方大同和薛凯琪四人游。当然这个四人游的感觉跟我们四个好像还不太一样啊， 哎，就是哈，大家自己去判断这个场景啊，选择一个脑补的画面。 长发为何不留，干嘛会学懂喝酒，你那个男朋友酒量也算一流，聊个一整夜只怕不够。 你为什么跟他那酒，你莫非要借酒消愁，在那关头却你舍得分手，你说是否荒谬，我们比从前看起来更瘦。 改天你母亲告贺寿，我带女友出来走走，哦哦哦哦，理由不外乎他羞。 大家好，我是小企鹅， 我是北极熊， 我是海豚， 我是白鲸， 是海狮， 老虎猴， 金刚鹦鹉， 海陆空三栖明星齐聚天津海洋馆，精彩大戏邀你好看。 想买车来汽车之家夏季购车节呀，想不到的超低价格，全年仅此一天，7月14日东四环酷学小镇和五棵松华西广场同期举办，我们不见不散。 早安音乐秀，上班路上的欢乐陪伴。 Red， 这是来自于 Blur 带来的一首歌曲，名字叫 Song 2、啊、当然呢，你知道他为什么叫 Song 2吗？金鱼， 你要问伪球迷吗？ 啊，不，不是跟音乐有关系。 艾哥他为什么叫 Born to？ 今天你终于找到垫背了。 我今天有锅可以甩，我跟你讲。 突然之间被猛 Q 的感觉， 有点奇怪。我跟你说，我刚才看了一下，是因为他的真的只有两分钟这首歌曲、嗯，对音乐 DJ 来说，有一首两分钟的歌曲，我觉得还算是蛮灾难的一件事情。 但是 Song Two 不应该是第二首歌吗？难道你把它翻译成两分钟的歌吗？ 对，第二首歌两分钟 啊。啊，好吧，印象最深刻的一场世界杯的比赛，来先从郭鹏开始吧。 好，哦，我哎，怎么变成这样了？小学考试吗？ 就你考完我当然回呛一句啊。 印象最深的一场世界杯比赛，我觉得非常简单，就是我当时上老白节目当天预测那场比赛，葡萄牙对西班牙的那场比赛嘛。因为最终呢是3-3的一个结果，而且最关键是有 C 罗的超强的个人表演，而且那天呢我印证了一句话，就是他一定叫 C 罗，不是叫梅罗哈、啊。 嗯，是。这是什么来着？你又给我挖坑。 是要把这一次的这些梗的复习一遍，是不是、啊、 对。 啊，我支持 C 罗，西班牙队必胜。 够了。就是今天早上一开麦的时候，我们大清早的两位男主播，不要黑女主播，一上来的时候就要抛出我们那 关键你们俩那天都特别的认真。嗯。就我觉得这个认真劲儿让我们觉得有点不能自拔，你知道吗？ 我们两个在世界杯给你们圈了多少粉啊？没有我们的衬托，哪显得你们这么懂？ 哎、 其实我跟艾科是知道。哎、你知道不懂装懂也是很辛苦的， 但是其实我们也很照顾女生啊。比如说我就跟艾克经常说、嗯、每次只要我 cue 你足球的问题的时候，你就问我说哎，口红有几个色系啊，艾克说有几个。 我会反问他，哎，我也不知道口红有几个色系怎么办。 说那就， 但我没说， 哥只能帮你到这里了。 那就有点尴尬了。 对， 你连口红的事儿都不知道的话，你还看足球干嘛啊、嗯、 所以只能是 放弃拯救你。 对，只能是王牌抖了。我们 是哎，王牌抖三个字儿，现在可以继续发送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啊。今天不用发送早安抖，因为我们俩今天不出现哈。但是一会儿呢，王牌抖你可以看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两个人抖动的小视频。我现在觉得已经比咱们俩当年的静语抖郭鹏抖要进步一点，或进化一点了。 你也不用这样吧，我觉得咱俩也挺好的， 对， 这样妄自菲薄。 是，你们俩已经拍摄了很多优秀的作品了。 优秀的作品， 今天是一个互相吹捧大会来的，我发现。 是我们打算出道了哈。 啊、 那今天来跟大家聊一聊本届世界杯当中你印象最深刻的一个瞬间。 嗯， 我们说到世界杯当中印象深刻的一个瞬间 ，XX 跟我们说，我一大早就沉醉于老白的声音无法自拔。 啊，这是他世界杯最好的一个瞬间，是吧？ 哎， 我都没有声音都没睡醒，怎么会无法自拔？是觉得困了是吧？ 是这样，我 在梦里。 广大的咱们的听众朋友向老白提出一个要求哈， 啊、 就很多朋友经常在晚上的时候说，老白，我听你节目长大的，老白听你节目听了几十年了。那老白就用之前的时候在早上节目跟大家打招呼的方式。打个招呼好不好？ 哎，我真的我都不确定我还能不能喊出来啊！ 是那种 hello 那种吗？ 对，就是我估计会破功哎，就是会、 嗯、 真的那个时候喊，经常是有时候如果声音很疲惫的话，就那个破音了，不知道今天什么状态啊！来一下， 来、嗯， 我们听众最喜欢听破音了，一定不要让我们失望。 Good morning， 耶、yeah! ！来， 我这难度很高哎， 大清早被召唤的感觉， 你 OK 吗 ？Good， 像公鸡在打鸣啊 ！Good morning。 哇，我今天我今天现场看到他来了一遍，是这样的感觉、啊。 所以郭鹏，你 OK 吗？ 我、这个真的需要去学吗？这个啊， 这有老前辈在， 老前辈在、啊、 来一遍，来，嗯， 来郭鹏来。 Good morning， 果然是公鸡打鸣的声音、 啊，怎么总被掐住嗓子那感觉？为什么？ 其实那些早起的岁月啊，我觉得就是这些听友都还记得，让我非常非常的感动啊。 是， 有一种在早上去买油条碰到熟人的感觉、啊。哎，来你也来了，哎你也来，好， 你们家店还开着呢。 我还在啊，你还在。 是很多人在问候老白哈，还有 Walker 也说，老白跟艾科，你们是不是一晚上没睡啊？嗯、 差不多吧， 起不来。 对，艾科问说，哎，昨天晚上是有球是吧？我说是，5-6名的比赛。 当你这么认真说话的时候，就证明你在忽悠我。 还有特别懵的朋友啊，直接上来说，虽然不知道怎么回事，但是都很喜欢。 嗯、 好吧，我 感谢， 感谢这样的朋友哈。 但也有朋友来跟我们回答说，这是世界杯当中印象最深的瞬间哈。柚子说、嗯，印象最深的瞬间就是 C 罗倒地之后假摔，然后自己冷笑自己。 哦，是 C 罗假摔吗 ？C 罗冷笑自己吗？是 难道不是内马尔吗？ 应该是内马尔在翻滚吧？对不对？ 倒地14分钟，你看我是不是真球迷？我今天要揭开我的身份。 对， 艾克现在用眼睛闪着光在看我， 就是好像队友突然消失的感觉。 你看看人家穿球衣，人家还看比赛， 对， 每一次假摔的时间都在旁边看着。 是，我跟你说，艾克，这个静瑜昨天已经揭开了他自己30年 嗯， 克罗地亚真球迷的身份了。 哇，这是大身份， 是我吗？我怎么不知道？ 原来静瑜就是传说当中的神奇武侠当中的小猪佩奇。 对， 好了，我们今天 啊， 赶快要问问各位啊，刚才问了我一场就 印象最深的世界杯的比赛啊，你们三个各位是哪三场？ 哪三场？就是落地活动了， 那个艾哥先说。 当然就落地活动那一场啊， 落地活动是哪一 场？ 三场我都很关注啊。 啊，是这样说啊？ 对， 我三场都不记得了，因为到最后都是啊，对。 喝大 大比分的那一场，我觉得印象还比较深刻。 大比分有两场都是七分。 第一次咱们落地活动的时候， 6-1英格兰， 6-1，然后有那个足球世界杯的小宝宝出现在现场。 对，这个是难忘瞬间。 对他穿着凯恩的衣服，我到现在都还记得啊，特别可爱，年纪很小啊，几个月的样子， 4个月。哇，简直说的跟我孩子似的。 突然 Q 到了小宝宝这件事情上， 这就是男生和女生聊天的不同，知道吧？到最后他们还会聊到很多，有小宝可以最后聊到发型， 是 然后聊到这个啊， 口红色系啊， 对，然后当红的综艺节目之类的。 哎，最近关注综艺节目的朋友应该关注到这个陈学冬，因为他最近好像我看还挺火热的。因为我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还在刷他的这个各种抖音啊什么乱七八糟的视频。 你看他真的被聊走了。 对， 我们在刚才不是在聊世界杯的事情吗？什么时候聊到陈学冬了？赶快你赶快来救回一场， 快救场，快救场！ 我印象最深的一次比赛就是俄罗斯跟墨西哥的那一场，应该是跟墨西哥的那一场吧， 对对， 就最后踢到点球，那是这一次世界杯当中第一场的点球大战，然后真的是看得超级揪心，而且因为那天大家如果参加我们落地活动第二场的话，会发现我穿的是俄罗斯的队服，而且当时正好穿的那件呢是我的朋友他从俄罗斯卢日尼基体育场现场买回来的，并且印着我特别喜欢的特别帅的，因为我德国男模队很早就凉凉回家了，所以我就转头喜欢俄罗斯的格洛温，因为他特别帅，你知道， 这 没有任何理由，就是帅，那没办法，你就是得喜欢。然后呢，那天比赛的时候他也有进球，然后助攻，每次就只要因为跟朋友一起看的，每次他只要一带球，静怡，快，你到门前了，你快踢一脚，我就很有代入感，你知道，所以这是我这次世界杯印象最深的一场比赛， 还算说得出来一场， 是，还算说得出来， 对，喜欢的球队，喜欢的球员，这已经很了不起了。 所以大家有没有关注之前陈学冬也唱过一些歌曲，然后听说 啊，听说 老板也后来就上， 我来说一下。哎，听说这个小宝宝如果穿球衣的话也很可爱， 是啊。 难道俄罗斯队球员不应该最记住的一个人是98吗？ 对，98不得了哈。 对， 但是格罗温更帅一些吧。 所以你看男生和女生看球的观点完全是两码事儿。 对，那老白最深刻是哪一场呢？ 现在就要说吗？ 现在你也可以选择不说，一会儿来说。 好，我先稍微等等，好不好？ 好，那你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的这首歌曲吧。因为马上呢，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叫做《所有人都在玩手机》。我听到这个名字的时候，觉得非常有意思。 所有人都在玩手机。 这首歌其实不单单是说现在目前的一种生活的状态，可能也代表着很多时候呢我们的一种行为方式。吃饭我们要先把手机拿出来，看球的时候你没有发现现在很多人也我要看一个球，我要不停的去发朋友圈。 对 对，然后呢，如果你错过一场球，第二天早上起来，你第一件事情是打开手机，要听一下我们的节目的比分，或者说你要看一下朋友圈里面大家去破的这个比分的情况。所以这是一首很可爱的，同时呢，带有一些对于现实状态的调侃的歌，还挺喜欢的，很有趣的一首歌，来自于马赛克乐队，叫做《所有人都在玩手机》。 所有人都在玩手机，我决定马上离开这里，带走了没喝完的啤酒，不然想电话给你，你说你正在楼里工作，每天都对着电脑生活，不像我一样那么堕落，天气冷的我直打哆嗦，拜拜拜，也 好，所以呢，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所有人都在玩手机》。现在呢，仿佛看到一个场景，就是所有人都在埋头在看着手机，但是没有关注大屏幕当中的世界杯的比分的感觉哈。 但是有很多朋友着急的赶快抓出了自己的手机，关注了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说我错乱了吗？听到了娱乐最王牌的声音，没有错乱啊。 是你今天听到的就是娱乐最王牌啊。 这是我们的晚睡早起世界杯，世界杯嘉年华收官也算是大 party 吧。今天在早间让大家都听到了哈。 是， 刚我特别喜欢白洁推荐的这首歌，因为有 像那个纤夫一样哈，就拉船的那个感觉。 妹妹你坐船。哎， 你们女生关注点确实很奇怪。 哥哥在岸上走。 怎么了？ 我突然一下尴尬了啊！ 就刚才艾科说到第一句的时候说，这个作为伪球迷来说呢，世界杯终于不用陪男朋友了，就是他的这种点都是在男朋友身上。 就还好你有男朋友。 那感觉有一刀戳到了我这边， 就感觉好像突然之间我被嫁出去了。 但是刚刚提到大家印象最深刻的比赛，很多人都提到了梅西凉凉的时刻。 对， 不过呢，最近随着法国队跟克罗地亚会师世界杯的决赛，阿根廷的球迷突然发现说，这届世界杯我们是输给了冠亚军队伍，所以我们不是伪强队好吗？冠亚军，那我们可以排第三名吧？ 是，哎，你要这么说的话，那其实02年的中国队也不错，输给的是冠军跟季军，对不对哈？ 哪年的中国队不好过？不能这么聊啊！对，但是因为之前大家质疑梅西，就觉得说，哎，梅西怎么好像没有能够达到这个我们期待当中的那个水准呢？据说好像现在说，哎，好像也没有那么差哈。有人要辩解一下， 没错啊。当然呢，这次阿根廷本届是输了两场球，所以呢，分别是冠亚军的球队，所以这么看的话，其实主要是没有赢冠军和亚军这件事情，让阿根廷最后成为了没有成为好成绩的一个关键的因素啊。所以呢，我觉得大家也可以考虑一下梅西的这件事情呢，是不是他自己的实力使然。我觉得他现在呢更多的可能是他自己糟糕的这种心情被大家实在是调侃的太过分了一点啊。 对，就是大家老是说人家慌， 用想你的心情为北京写下祝福的话语，苍穹里最闪耀的光芒在新征程中搏击风浪，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正在进行当中，歌词征集现已截止，近期评选歌曲征集延期到8月31号，详情咨询0108501-1401。 这些数字太让人心动，现在购买某某全新 XC60 享3年保险补贴，至多2年零利率和18000元置换补贴，更有 T8 一驱混动100公里加速5.3秒，详询沃尔沃授权经销商。全球品味旗舰 SUV 东风标致5008周年庆典，5座7座同享特惠，购车享至高3年零利率，更携手4008享至高1.2万元置换补贴，力度空前，即刻启动，详询授权经销商。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用中国移动无限量看高清央视世界杯，北京移动用户免费享3个月咪咕视频会员，办理无限量套餐，精彩赛事随时看，发送世界杯到10086了解详情。 老公，去北京旅游的酒店预定了吗？ 报告老婆大人，搞定了。 哎，快说说。 我预定的这家酒店位于建国门商圈，临近天安门、王府井、秀水街、三里屯，而且乘坐地铁和公交车都很方便。关键是这家酒店在节假日期间有客房优惠活动。老婆，我是不是很能干？ 哇，给你点赞。哎，哪家酒店？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The weather。 关注天气情况，今天有全市性的雷阵雨天气，雨量分布不均，局地短时雨会下得比较大，降雨的主要时段在午后到夜间，外出请带上雨伞。再次提醒大家，尽量不要前往山区、河道等地质灾害隐患区域活动。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阴转雷阵雨，东部南部地区有中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9度，最小相对湿度60%。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南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大相对湿度9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头目眩晕、牙痛、咽喉疼痛、便秘，请用同仁堂精致牛黄解毒片，清热解毒，散风止痛，认准北京同仁堂。

满分，音乐早餐。 好的，各位，现在是北京时间7:36，欢迎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早安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Good morning。 这是什么事？ 不用这样吧，鲸鱼。 早上好，是鲸鱼。 太可怕了！ 我要试一下，因为刚刚老白喊了一嗓子以后哈，我们在咱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大家说好怀念啊，老白，老白是老白吗？ 哎呀， 当时真的是好怀念早晨昏昏欲睡的时候被老白一嗓子喊精神的日子。 对， 所以我觉得我要学一下这门绝招。 不是不是，老白， 我你已经在我那个基础上加了一些， 对， 加了一些抖， 你还有颤音， 对你真是颤音， 你还有 delay， 你知道吗？刚才 这加音效的 ，morning。这没有，这纯粹是自己的原嗓原声啊！ 你知道我那会儿喊这个早安的时候啊，就喊这个早上好，就是有很多的这个被玩坏了的版本，包括我们有些同事，因为我那天天天有时候早上好，有的同事迎面走上来也会模仿一句，迎面走过来，早上好了，您呐！ 我说您不是你没事吧你？ 对，就是 什么？他到底说的是什么？早上好了您呢？ 早上好了您呢？对，就是要喊一句，然后。他就会喊成另外一个版本。 是， 我说您这是轻功戏是吧？ 早上好了您俩。 所以我现在知道老白每次去这个买油条的时候，别人是怎么跟他打招呼的了，是吧？ 怎么着？ 就早上好了您俩。 然后顺便一个油条飞过来一样啊。好吧。 今天早上早安音乐秀娱乐最王牌晚睡早起世界杯我们的王牌嘉年华收官活动之在早上跟大家打个招呼。那各位呢现在已经开始来跟老白跟艾克打招呼了，但是徐帅我要点一下你的名，发手机收款二维码过来。 你什么意思啊？ 又提前来到了白给100块的时间， 对，收钱收惯了是吧？ 太逗了，关键你还没有开始参与答题呢，然后就直接把二维码发过来，这也不太合规矩吧？哈， 对，我们看一下，如果今天早秀能涨100个粉丝，我们就发这个。 哇， 真的是这样吗？ 哇， 9块9的红包， 就发9块9的小红包， 9块9。 艾克一看就是家里管钱的，你知道，赶快拦住。 哎、你看看这个啊，是吧？哎，5月份出生的就是不一样啊。 是，哎，我们其实这次我觉得我们的这种感觉非常好，就是早晨跟晚上一直联动的感觉嘛。而且每周呢，在联动过程之后，你会发现每次还有一个小嘉年华的活动， 真的 会感觉特别暖哈、啊。 对，突然这几次活动把我们的距离又拉近了一下，然后就好像是除了迎接世界杯的比赛之外，而且也算是我们几个包括和听友之间的一次 party。 而且我也发现一件事情，就是这一次我们早晚联动的这个王牌嘉年华，其实展现出来呀、啊、我们先不吹捧啊、首先呢，这个郭师傅是很懂足球的啊， 是 就是我们经常一起砍球，他的预测其实相对比较准，因为是法国球迷嘛啊、我就问你有没有买某品牌的这个就是 燃气灶，是 对燃气灶，记得一定要退款好不好，期待一下。然后鲸鱼呢，我们先不说他懂不懂足球，但是他这每一次活动都很认真， 对， 家里面准备了5-6件球衣， 对对， 对， 谁什么要淘汰我穿谁的， 对， 32强 各有一件，换一件、哎、没办法， 对对，哎，就是非常非常的好。而且如果大家如果去到现场会发现，其实每一次我们活动都有很多的这个听友到现场跟我们互动， 对， 场面都非常的热闹。 我就最感动的是当时我们有一个听众，他在现场学唱学友歌的那个，你知道他有印象吗？ 有， 他家里住在北5环还是北4环，跑到亦庄去看我们的活动， 真的， 因为当时其实招募的时候跟大家说过，说住在亦庄附近或者在通州附近，大家比较近的过来。那但是听众真的就是有这样的热情。首先我特别喜欢你们，其次我特别爱看球，我特别喜欢这种大家一起看球、一起呐喊的感觉。 对， 所以他觉得多远他都值得过来跑一趟。 真的是特别要感谢他，他好像每场活动都在。 对， 没有邀请我自己过来看球，然后点一份东西自己买单啊。 哎，对，真特别不容易。而且呢，我觉得这一次让我们大家跟听众之间的距离拉近了很多哈。而且最重要的是呢，我发现哎，我们也有点当明星的感觉，每次呢还准备签2个名之类的。但你知道前两天有个球迷跟我说什么吗？说你们4个人里面只有老白的这个签名是龙飞凤舞，一看别人是真正的偶像 草书是吧？ 你们几个人基本都是小学生签名的水平，是吧？ 因为我本身就是小学生字体。 那天突然之间被 Q 的时候，我就发现不得不练习一下签名，所以到了周六周天的时候练习2天。 那我终于知道，可能是我把你俩害了，因为每次我给人签完名，我还要再画一只小鲸鱼。 你下次直接画鲸鱼就好了。 对，所以你下次可以不用签名字了，我觉得。 对，这样看起来他们说，哎，这鲸鱼的字怎么写的？怎么是这么？其实我是画的。 哎，总之我们就期待下一次，当再有我们北京音乐广播的活动的时候呢，我们、各位听友们，大家多多支持，多多参与。 哎，是的，但当现在呢，当下你还可以继续来发送一下王牌抖3个字，来看到一段非常抖动的小视频。 你终于不用炸裂两个字了。 是，不用炸裂了，今天真的不用炸裂两个字了。再炸的多了以后呢，我这真变成炸裂棚了哈。接下来呢，我们让这个 请出音乐 DJ。 接下来我们的音乐 DJ 上线了，小爱爱哥，我来说一说你接下来要推荐那首歌曲好不好。 我今天推荐这首歌曲是来自王菲的答错了。为什么呢？其实昨天郭鹏在我选歌的时候，我是实在没办法和世界杯联系在一起。如果说真的要和世界杯联系在一起的话，就是宁波的电话已关机，这一趴交给你们来说。 我以为是就是形容自己在世界杯当中的一个状态哈。 答错答错了。 对，但是我觉得我还挺期待王菲这个声音在早间出现的化学效应。 好，来听一下。 我不是你那个什么，你想找的那个，就算我跟他同名同姓要如何，都说你答错的，我要欺骗你干什么，你们多久没见，连我跟他的声音你都不认得，怎么样过什么样的生活，是否难耐寂寞，你到底是谁，总是阴差阳错砸破我的耳朵， 浩神儿，那个贵宾犬的英文是什么来着？ 贵宾犬，贵宾VIP dog。 Morning, may I help you? 这里是 mini 客户服务。 那个关税降了后 mini 多少钱啦？ 关税政策出台后，我们调整了全系建议零售价，新一季 mini 的建议零售价才188,800起。您可以致电北京卡森8848-0088。 全球品味旗舰 SUV 东风标致5008周年庆典，五座七座同享特惠，购车享至高3年零利率，更携手4008享至高1.2万元置换补贴，力度空前，即刻启动，详询授权经销商。 18年精工细作，50,000业主的选择，荆州装饰装修品质的典范。 You're ready? Tell me about it. 让音乐说话。Hey, what's up? Let the music talk. 好久没听到的一个声音，来自于 Brian Adams 带来的 Brand New Day， 这是由老白推荐的一首歌曲哈。 对对对，这首歌特别的早晨，就是觉得每个人在每天早上起床的时候，可能会也带着一些昨天的一些旧事或者烦恼啊，但听到这首歌会觉得，哎，又是新的一天。这首歌同样适合于世界杯，当一场比赛结束以后，其实又是新的旅程，新的开始。所以我觉得，对于参加世界杯的比赛的这32支球队来说，尽管现在留在世界杯的舞台上呢，就剩下这么2支球队了，但是剩下的球队呢，可能又会开启全新的一段旅程和人生吧。所以 Brand New Day 哈，新的一天，希望大家也能够加油。 我觉得老白真的是一个超强的音乐 DJ 啊，英国的音乐 DJ 强多了。英国的音乐 DJ 给他们自己选的歌是 It's Coming Home。 哦，这么悲悲惨。 前两天有一个梗，就是每天都唱 Coming Home， 终于 Coming Home 了。他们 三喵军团终于回家了。 是，但是我估计啊，一些真正去到俄罗斯的一些英国球迷呢，这次不光是去 Coming Home， 还能够带两本书回去，是不是？ 哎、 是。那最近呢，因为这个世界杯的热潮哈、啊，俄罗斯也是一个输出自己这个文化精神特色的一个好的方式。那么俄罗斯有一个连锁书店叫做莫斯科书屋，它的负责人说，世界杯期间呢，来到俄罗斯的外国游客啊，他们对于俄罗斯经典文学作品的兴趣非常浓厚。比如说像布尔加科夫、普希金，他们这些，比如说像托尔斯泰啊、这果戈里啊这些作家的作品都非常的受欢迎，大家都很喜欢去看和去买。 尤其呢是布尔科夫的这个。作品呢是最受外国游客欢迎。今年6月份呢，他的外文版的作品呢销量较上一个月上涨了30%。比如说呢，《大师与玛格丽特》的这个英文版本啊，或者是西班牙语、德语以及意大利语这样的一些语种，同样的是非常受到喜爱啊。 你知道介绍这些俄罗斯作家的时候，就有一种就是足球评论员面对俄罗斯球队名字的这种尴尬啊。比如说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这还可以。接下来， 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个你可以交给我是吧？他的白痴啊、 这个。 接下来还有。 还有帕斯杰尔纳克的日瓦格医生， 哎，都有非常好的销量。是刚刚这三本书哈。那俄罗斯的旅游署也统计显示呢，俄罗斯在世界杯期间11座承办赛事的城市现在总共接待游客达到了290万人次。其中呢，到圣彼得堡去旅游的游客比去年增长了20%。还有一些可能我们平常都不太熟悉，但是通过这次世界杯熟悉了的城市，比如说加里宁格勒还有叶卡捷琳堡，游客就是去年同期的10倍了。 对，因为这些地方你刚才说到了，平常都不太熟悉，那这次呢，你去到世界杯之后，你会发现，哎，多了这么几个城市，尤其有些城市还是一些这个兵家必败场地， 兵家必败， 对， 真的是。 对，说到历史的，会有很多的这个名城啊，就是在这个历史上呢，很多有一些著名的战役是发生在这些地方的。 是，所以呢，有的时候呢，觉得看看足球学历史还真的是一件挺好玩的事儿哈， 真的是。 对，那这一次呢，我觉得世界杯给我们的感觉，我觉得跟之前是有一点点不一样的。刚才有朋友就说到了他最关注的那场比赛，就是法国对阿根廷那场比赛嘛。 哎， 其实也正好也是我们当时直播的第二场比赛哈。 是 那场比赛，我觉得确实非常精彩，然后这个妙趣横生。所以呢，这个世界杯，这一次看世界杯的感受和之前看世界杯的感受，大家有没有什么不一样？比如说像我的话，我觉得阿根廷呢就一如既往的还挺悲情的，但是有些比如说像法国或者克罗地亚这种球队，你会不知道一开始他会最后窜到这样的一种成绩哈。 对， 法国还好吧？ 法国其实还算是比赛之前就有人看好的， 对。 但是没有人可以想到说克罗地亚队能够一路笑到最后啊，就是到现在这个地方还能够有机会来向大力神杯发起挑战，我觉得。如果是一个真球迷的话，会发现他们其实有很强的实力，只不过呢被克罗地亚这四个字掩盖了。我们总觉得好像世界杯的冠军的归属应该是一支传统的强队， 对， 比如说像德国队，或者说像巴西队啊这样的球队。但是其实像克罗地亚队这种一直深藏不露的球队呢，他可能更像是一个武林高手一样。之前一直是好像非常的低调做人，但是哎没有想到最后。哎，反而是一剑封喉啊！但是你刚才说到的法国和这个阿根廷的比赛，其实我那天突然想，哎，就是咱们正好办活动啊，你有没有想过，在世界杯上现在为止，还有哪一支球队能够让法国队的球门这个大开三次吗？我觉得阿根廷其实还是有很强的攻击力的。 对， 只不过同时还有另外一点和他的攻击力是并存的，就是他的防守实在是太弱了。 就听到郭鹏和老白讨论这一段之后，我给大家透露一个背后的小故事哈。那天带领大家一起去看了一下法国对阿根廷这场大战。那么，阿根廷呢当然是老白 pick 的这支球队了，然后郭鹏呢 pick 法国队，但他俩在不同的房间里。然后等到法国进球之后。郭鹏整个一个猛子窜起来，跑到老白的房间里，法 锅进球了。 对， 这人老白打你、啊。 我跟你说，来医务室的人全都是用很奇怪的眼神看着他。 因为老白平常跟我关系挺好，那天老白根本就没回头，你知道吗？ 这是世界杯当中啊，大家印象最深刻的一个瞬间，也算是我印象比较深刻了吧。然后大家可以继续把自己的答案发送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来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话题讨论。同时也不要忘了加上自己的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今天也是有奖品要送给各位的。 是 Dr. Zhao 提到了说，就是梅西带领球队绝处逢生的那一刻，是自己在本届世界杯当中印象最深的一个时间啊。还有他也提到了说，最后梅西 say goodbye 的那一刻，他也觉得说，哎呀，眼眶都湿润了，毕竟也是陪伴了自己那么久的偶像。 对，而且我发现有一个问题，刚才半天艾克都没有说话，在讨论到专业足球这件事情的时候，你为什么一点都不发声？ 所以最近陈学冬哪一个抖音吸引了？ 因为最近一段时间就是大家都在看球赛，所以作为伪球迷，连伪球迷都不算的我，只能坐在旁边默默的刷抖音。 刷抖音嘛， 啊，这就是刚刚老白推荐那首歌， 所 有 人 都在 玩 手机。 是是，哎，但是你现在马上要开始变身音乐 DJ 的一个时刻了，好不好哈？因为你接下来呢，马上准备由你来推荐的刚才那两首歌曲呢。 啊，我今天要和大家推荐第二首歌曲 是 吧？ 是 是，来自时光胶囊的《心如少年》。所以，如果说真的要和世界杯挂一些连接的话，我倒希望，就是因为很多朋友都会觉得说，这次世界杯有很多出其不意的比赛，对吧？然后，比如说你支持的法国队最后被克罗地亚队战胜了。 啊， 对不对？然后 那是我，那是我，别往他那边瞄。 这是决赛，这还没踢呢。 我支持的法国队被克罗地亚队击败，是一个预测。 对 啊，当然就是不管怎么样，我都觉得说英格兰哈。 好，接着说。 就是不管怎么样，我都觉得说这些奔跑在球场上的所有的运动员都是好样的，加油，心如少年一样的狂奔起来。 对，哎，我觉得他这首歌特别适合送给像梅西、像 C 罗这种已经30多岁的啊，这种当红球星， 有点励志。 四年以后，可能就是他们已经不再是青年，不再是少年了啊。但是我们老是说，一如少年模样， 是 还会推陈出新的吗？ 时光胶囊，心如少年。 绿葱葱的夏天，时光飞逝，转眼已是离别。那些曾经义无反顾闯于豪言，事到如今是否早已实现？无悔的青春不变，那青涩容颜，让心中的话改变整个世界。想要和你一起去看变幻，许下的誓言不会随风飘散。

那时候我踢完决赛，我刚好是在上班的路上。 嗯， 对，因为他们是差不多六点钟七点钟。 心情那天好吗？ 踢完的啊， 那天心情好吗？ 心情非常的糟糕。 对，跟我差不多。 就像前两天英格兰对克罗地亚的这场比赛一样，没想到到最后一直能踢到了点球，然后五点多结束了，看完球赛之后直接来上班。但是郭鹏那天好像 有点蔫儿啊。所以呢，我觉得今天我们马上可以再来说说世界杯的这些事情。 哎，真的，我们来说一说法国队为什么可以打败这个被克罗地亚队打败，好不好？ 没有，就记错了啊，是英格兰。 对，好了，马上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世界杯清晨快报， 荣威 RX8 世界杯清晨快报。本单元由荣威 RX8 特别呈现，荣威 RX8 全领域大七座智联网豪华 SUV。 好了，进入到今天的世界杯新快报。我们今天呢也没有什么可报的，因为真的没有什么比赛。但我觉得我们今天四个人可以做一件事情，就是来分析一下有可能要进入到的决赛，决赛那天的比赛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因为毕竟我们的节目到今天就截止了， 对， 而那天的这个比赛结束的时候，我们四个人的节目还没有开始，所以今天算是一个预测的好时候。 你确定要我们四个人来解读一下？ 我觉得非常需要，因为那天就经常会有惊喜。你知道第一场比赛的时候，那天在跟你们俩上节目的时候吗，艾科说了一句话，说那个开幕式这个球应该就是三个四个大三帽子戏法， 对 啊，然后这个大四喜之类的，结果那天进了五个球哈，太厉害了哈。 所以呢， 我觉得他的 另外一个章鱼保罗是吧？ 对，他的预测还是有一点，我觉得包括靖宇他们其实都会有从一个另外一个角度去分析这个比赛。 是 伪球迷的这个说法有可能要参考一下哈。 嗯， 比如说刚才他已经说了法国队要被克罗地亚队击败， 是吗？你是这么说的话？ 对， 刚才我是这么说的啊，那就顺着来吧。 好，大家听一下就可以了啊。 总之这两支队我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情怀。 是吗？ 对， 好。 那现在靖宇说一下， 三十年的克罗地亚球迷来说一下。 三十年的克罗地 亚 球迷，我是还是比较看好法国队了。因为我觉得这个大家可能都会比较喜欢看反转，但是这届世界杯已经有太多天台见了。我还是希望大家都坐在自己的沙发里，不要去天台。 所以你也准备了法国队的球衣吗？ 那我32件球衣随便在家里挑， 然后顺便还有灶具也都准备好了。 但是我打算最后一场球我要穿着中国队的球衣看。 漂亮， 哎，漂亮！但是我跟你说，前两天有人已经在卢日尼基球场，外面挥舞着中国国旗，穿着中国球衣走了一圈，然后引得外国游客纷纷拍照。但是外国游客就有一点说：“你们是过来，我们是过来看球的。 ”但我跟你讲一个特别好笑的，就是我的一个朋友哈，也算是代表中国球迷的一个状态跟心声了。 啊， 他是就是国安的球迷，那天去了之后，正好在俄罗斯看了就是卢日尼基球场墨西哥的那场比赛，他穿着国安的那个绿色的那个队服。跟墨西哥的队服一模，就看起来没什么区别。他就混迹在一群墨西哥人中间，最后举起来一个写着中文的“国安是冠军”，然后墨西哥人以为写的是墨西哥，然后特别开心，跟他挥舞挥舞。 对，这是国安球迷的一贯的风采。对， 是。 哎呀，我看到他拍回来照片啊，真的是笑的。 我估计他是照着国安的颜色去挑的队啊，挑的主队哈、啊。哎，那老白呢？觉得这个决赛呢？ 啊，我觉得刚才既然就是大家都觉得说法国队可能因为一直表现比较稳定，而且有横空出世的天才少年姆巴佩，再加上说呢，整体德尚呢为法国队打造这种全新的风格，就是进一个球然后熬死你的这种风格， 很实用、 啊。我觉得很实用啊，就是遇到像克罗地亚这种比较沉稳的、低调的这种刺客型的球队呢，我觉得这场比赛很有可能这个不太好看啊，两队有可能都会在开场的时候比较保守。那其实重点就是说看谁可以先进一个球，所以比分来讲的话，我觉得应该是一个小的比分，但是最终能够笑到最后的，我看好克罗地亚队。 啊，好，棒棒棒！那我就 因为世界杯啊，大力神杯其实需要一个新的主人啊。这个其实，在比赛的进程当中，已经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动画、漫画出现，大力神杯在那边静静的等待， 对， 非常的慌啊。到底期待一下是哪支球队能够把我抱回家？ 是， 我觉得如果是法国队的话，可能就没有是那么的惊喜了， 没有那么慌了，对、啊、 对， 那看来老白是支持慌的哈。那么接下来呢，我觉得我要站出来对了啊，我觉得要表明态度。那我跟靖宇呢，今天好像天然的我们俩又分成了这个 对 早晨会上啊，因为我们俩肯定会支持法国队，我一路支持嘛， 对， 但是法国一路没有让我辜负我，对不对啊？所以呢，我觉得接下来我要推荐这首歌曲呢，其实就是这次世界杯的主题曲了，因为我觉得听一次少一次了，我们来听听看吧，好不好？ 真的，但是郭师傅是这样的，就是一般来说按照剧本的概念来讲，你刚才说那句话。就说啊，我一路支持到最后了，最后也要支持一下，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是 法国队来说， 总会有个反转。 郭师傅是为了他们家的。 这臭嘴了，收回来，收回来，收回来，这句话不算了。 来，听歌，听歌啊！哎 thousand roadblocks, one shot, one truth, no fears, one flag. Oh yeah, we've been waiting for this. Oh yeah, where y'all at? We right here. 对 Will Smith 以及 Nicki Jam 带来的 Live It Up， 这一次世界杯的主题音乐啊，听一次少一次的一首歌曲，大家来好好听听看吧。说实话，这首歌曲刚出来的时候我不是那么喜欢，但是听到最后发现有了一点感情，好像世界杯的主题曲有些都是这个样子哈。 是，比如说我们上一次在回顾那个什么哇卡哇卡的时候，当时听的时候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情怀，但很多年之后再去听哇卡哇卡，觉得说还挺燃的 啊。 我当时听就还挺喜欢， 对啊，当时就觉得还不错 啊，对啊。 可能当时我听的既视感和你们不太一样。 不是，就要解释一下，我替我的搭档就是挡一下啊。就艾科其实他喜欢的音乐类型是不一样的，可能对他来说，他最喜欢的世界杯音乐应该是《意大利之夏》。对 对 对， 对，就是他也是 很有文艺、很有情怀的感觉。 对，毕竟那个时候他刚好风华正茂。 哎呀，我就知道没什么好话，就艾哥特别认真的一脸崇拜的看着老白，最后顶来了 这句，我需要墙让我扶一下。 没有没有，哎，这个我觉得就每个人喜欢的音乐风格也不一样嘛。 但是我们的听众不逢他也说，意大利是冠军，没有那抹蓝色的世界杯不是世界杯。哎，艾哥，意大利之下， 哎， 意大利之下 是可以的啊。那我们第一时段的这位朋友是不是要 pick 出来了哈？ 是，今天大家参与我们的互动话题，我们今天想跟大家聊一聊这届世界杯当中你印象最深刻的一个瞬间。那么今天也是早音乐秀加娱乐最王牌晚睡。早起世界杯嘉年华，陪您一起来聊天。那么刚刚有一位萧然哈，这个朋友手机尾号是3638，他跟我们提出来了，他说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最后一场，就是跟我们一起在望京那边去看的那一场比赛。然后他提到了就是说现场的一些气氛，还有他也上去唱歌了。我觉得那就把惊喜再一次送给你吧，也恭喜你这次获得了我们由北京天桥艺术中心提供的舞剧《灰姑娘》的演出票两张。同样，我们今天还有一位听众有两张票的名额，大家可以在接下来互动的时候记着带上自己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 对，方式呢非常简单，你就直接呢关注一下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然后呢把你自己今天呢跟我们来说到的本届世界杯当中你印象最深刻的一个瞬间加上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发送到我们的后台当中就 OK 了。 那一直忍着没有关注的朋友呢赶快关注，因为还有福利啊。刚刚有人一直期待看我们四个人在直播间当中的合体，那么今天你们期待的四人抖已经正式上线了，四人抖动的抖发送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就可以了。 我来组成头部。来听听看啊。 大家好，我是小企鹅。 我是北极熊。 我是海豚。 我是白鲸。 是海狮。 大富豪。 金刚鹦鹉。 海陆空三星明星齐聚天津海洋馆，精彩大戏邀你好看。 Morning, may I help you? 这里是 Mini 客户服务。 那个关税降了后 ，Mini 多少钱啦？ 关税政策出台后，我们调整了全系建议零售价，新一季 Mini 的建议零售价才188,800起。您可以致电北京卡森88480088。 全球品味旗舰 SUV 东风标致5008周年庆典，五座七座同享特惠，购车享至高3年零利率，更携手4008享至高1.2万元置换补贴，力度空前，即刻启动，详询授权经销商。

好 ，OK， 我们来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 Liam Payne 带来的 Familiar， 这是来自于静宇的推荐哈。 是，单纯的就是因为这首歌的节奏非常适合世界杯期间的一些氛围哈。 这么单纯？ 对，就包括你刚刚呢送出的这次2018世界杯的主题 Live It Up， 然后也是一开始我们听到的时候觉得很有拉美的风格啊，因为这世界杯的音乐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大家就很喜欢这种桑巴风情。 嗯， 所以这首 Familiar 也是让大家感觉到了世界杯期间熬夜看球，哎，一大堆人聚在一起喝啤酒啊，吃串的感觉。 嗯，当然呢，我估计大家除了刚才那种感觉之后呢，世界杯期间呢，我们也跟大家不停在抖动啊，因为我觉得这个不光是我们俩发视频这件事情，在整个的世界杯的期间，大家呢其实对于自己去拍摄一些美好的事物还是有一些钟情的方向的，所以现在大家发送一下四人抖，是不是这个字吗？ 是四人抖，通关密码抖动的抖啊，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就可以看到一段视频了。刚刚 非常抖动的小视频， 太短了吧，就觉得我们应该要多一点哈。 这个还意犹未尽吗？ 哎，对，那 CX One 他说多抖会儿，然后呢、 啊、我可这个话最逗啊，大衣哥西单妹好像来到星光大道。 还有果果2007说果真只是抖啊。 哇，真的是，我觉得这个特别深刻的去诠释了这两个字。 对对啊，非常抖， 动的抖。嗯，还有人发送了斗，我们今天不是四人斗哈，没有四人其乐融融的相聚在了早安音乐秀，没有斗，没有斗。 是是是，我们四个人我觉得算是做了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表率，所以大家如果想抖的话自己也可以去抖动起来哈。 是 啊，当然这次呢到了俄罗斯的外国球迷会发现这次的美女其实还挺多的。 嗯， 因为你想俄罗斯本来应该盛产美女嘛，但是我会发现在世界杯的这个转播期间呢，你会发现好像给的镜头不是特别多。 对 对， 那可能因为男模队都凉凉了， 那不对，男模队凉凉更应该给美女啊。但是为什么会给的比较少呢？其实国际足联呢有这样的一个要求，要求呢转播商会减少在世界杯的转播当中拍摄看台美女的次数跟数量。 哦 啊，而且上一次在巴西世界杯就狂拍嘛， 嗯， 所以呢这一次呢就是他们已经在转播当中至少两次对转播进行切换， 嗯， 直接进行了干涉。原来 VAR 不光在球场上，在转播当中也有这个设备。 哎呦天 哪 啊！对，这其实也影响了很多球迷的这个观看这个比赛的这个质。哎，没有， 不是我们。 对，我是说，如果经常拍看台的话，会影响很多球迷观赛的这个质量。 对，心情。 对， 大家会觉得好像，哎，是不是女球迷去的少了一些？那之前也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过数据哈，就拿这次去到俄罗斯的中国球迷来讲，就是男性球迷占到40%，女性球迷有60%，所以女球迷反而去的是更多的。 对， 包括去了俄罗斯的外国球迷都会发现说这里的美女比例超过以往任何一届世界杯。 嗯， 但是大家在这个转播的镜头过程当中哈是没有发现到这一点的。 嗯，根本就没有看到有多少的美女球迷，但是当然也是有些镜头会扫到了哈。哎，这就让我想到一个事情，就是这一次我发现我们看球的时候女球迷的呼声也会少了很多。后来我究其原因，应该是意大利男模队和德国男模队都没有来到现场。 对，陆续被淘汰啊。 我们德国男模队是来了的，不过我们早走了。 是被你给轰走了。 我没有，不是我。 对， 你说好运了。 德国队出局了之后呢，然后陆续像这个这个 C 罗啊，这个然后呢像梅西，哎呀，陆续离开了。 他的梅罗 ， 对，他的梅罗同 对，还有那个对吧？内马尔，对啊，不要走，不要走啊！等我一下，我就来啊！ 是， 我不走，躺在地上滚地14分钟，就是不走。 还有这个梗，哎，所以你说现在打到决赛的时候，你会发现流量大户都不见了，是吗？所以只剩下一些比较纯粹的足球运动哈， 实力派。对，嗯，所以就是之前也有人说，哎，这个足球是不是有一些虚假的成分？ 嗯， 所以其实有一些比赛还是证明了说，足球场上真刀真枪，真的是就是要拼实力的。 嗯 啊，那不是说好像啊，我们说好了谁赢就谁赢的这么一件事儿啊。 对，哎，那我赶快问一下艾科，决赛的时候你觉得谁最帅？ 决赛啊， 嗯， 就是胜法国队和克罗地亚是吧？ 对。 有球员吗？咱们后台是有那个回复球员的照片吗？ 没有，你就随便说一个吧，好不好？ 有谁？ 有这个有忍者神龟， 有神奇四侠， 神奇四侠有的。 对，那我就支持他们吧。 那你就是超人是吧？ 支持忍者神龟还是神奇四侠？ 我支持小猪佩奇。 不错啊，这个答案我觉得很有新意啊。今天就礼拜天的时候你就看一下，究竟是神奇四侠还是忍者神龟还是 好烧脑啊！这期节目 比赛是在星期天是吗？ 对，礼拜天的晚上哈。 嗯，这次要跟大家预告一下哈，我们最后世界杯的这个7月14号是周六晚上22点这个黄金时段啊，是季军的争夺战。那么7月15号晚上的23点11点将迎来法国对阵克罗地亚的决赛。 嗯， 谁赢了谁就是冠军了。 是，最后呢，我们这时段呢马上要

北京音乐广播提示大家注意行车安全。十点，悉尼。十四点，火奴鲁鲁。十八点，纽约。二十点，里约热内卢。七点，北京。 让世界在耳边汇聚。 说声拜拜，这个眼泪大片片飞，是否运气太散，地方上的歌很需要各位的关爱，把我关怀。 地上行政总是便秘，人们几通常很便宜，花钱医生学名人从不过便秘 的俗的俗语， 男友还不搭理，直接还放 EBFB 危机就是转机，需要启动 RADIMO 追剧加购物手指过站台， 跳不起大怪， 就 Friday 模式，哼着哒哒哒哒。Thank God it's Friday， 流汗没酸味， 不是超站台，跳到上站台， 就 Friday 模式，小心别冲太快。展开， 跳不起大怪， 进入 Friday 模式，哼着哒哒哒哒。Thank God it's Friday， 流汗没酸味， 不是超展开，跳到上展台， 进入 Friday 模式，小心别冲太快。 OK， 我们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 J. Sean 魏如萱带来的 Friday 超展开，从来没有想过今天这个 Friday 是这样的一种展开方式，所以呢我们继续来欢迎一下老白一起来喝。 Hello, morning. 哎呀，就是这一嗓子，今天好多朋友啊已经过来说来替我跟老白问好啊，哎我听了老白十几年的节目了，哎呀老白老白来了哈。 哎，为什么老是要传话呢哈，替我问个好 弹幕， 就感觉要有种像这个要这个楼下这个传达室接个电话。 对对对、啊、我们就是传达室的王大爷，现在让王大爷转一下 转一下，王大爷转一下白大爷。 因为前几天的时候顾鹏在节目当中严令就是三令五申的说、嗯、我不允许别人叫我郭师傅、 啊、 觉得显得他自己年纪很大呀或者是怎么怎么样，他给自己取了个封号叫月月鸟小哥哥。 啊 亮。哎 呀，这个名字起得好、啊， 怪不得。 但是当今天白洁 月鸟 合集什么的，老说说的月鸟稳 是。但白洁来了之后，今天完全破功， 破功了， 整个就是郭师傅。哎， 这个抱歉抱歉 ，sorry， 我不知道这个是有禁忌的哈， 没有禁忌，没有禁忌。 早知道应该改名叫不要叫郭师傅。嗯，叫郭小帅， 哎，好， 没有关系。 哎， 今天你这个师傅的名号已经换在我身上了。 对， 你看，就坐在直播间里面的我最像师傅，好吗？ 大家刚刚已经发送四人抖抖都能抖到咱音乐秀的后花园的各位哈，在调侃了老白，说老白不热吗？啊，你这个军大衣很拉风啊。但其实哈，这军大衣一直是艾克穿着的。 对，是我刚刚借来穿了一下啊，现在一直在这个，就很多人看到说那人是谁？ 对， 穿着军大衣那人是谁？ 我觉得我今天是跑错场的那一位，你知道吗？就是在和大家要分享一下农夫产品的故事。 农副产品。 总之呢，我们四个人今天是聊一聊跟世界杯相关内容，因为我们做了这个世界杯的特别的节目。嗯，然后呢，不管是早晨早起上班的朋友，还是晚上回家路上的朋友，其实这段时间我们都是一起来陪伴大家，我们一起度过的啊，这个有世界杯看的日子。不过呢，这个日子马上就到头了啊！ 哎呦， 这个星期就结束所有的比赛。 你耶什么？ 他开心，因为终于不用 再 终于不用再提世界杯这三个关键词了，你知道吗？这三个字了。 好，我们下次提一下这个中超联赛，我们再说说亚冠联赛啊，说说足协杯，说说这个马上在两年以后的欧洲杯。 耶，今天是 Friday， 周五位。但真的是晚睡早起，世界杯之后啊，我们两组节目真的会有发现特别可爱的一点，就是我们早间节目经常会收到你们晚间节目的一些口令，然后你们晚间节目会收到我们早间节目各种发，然后还有很可爱的听众就过来说，哎呀，对不起，发错了， 跑错片场， 对对对，跑错片场的这种感觉。 我就想说一下，晚上听节目朋友，以后能不能把二维码也发到早晨来？ 对， 今天这招可以继续用啊！ 对啊， 是本届世界杯当中你印象最深刻的一个瞬间。秀成跟我们说哈，那必须是 C 罗单挑皇马巴萨联队，这是世界杯吗？对，是世界杯，这是葡萄牙对阵西班牙，对，也就是艾克当时说我支持西班牙队， 然后 支持 C 罗， 然后 西班牙 队，对对对对对。啊，结束之后呢，我发了朋友圈，这届世界杯啊，印象深刻的有很多，但那场比赛还是让我激动的历历在目。 那场比赛确实很经典，但是呢，时过境迁之后，发现这个个人英雄主义改变不了什么太多的事实啊。 对，其实我发现，比如说像 C 罗、像梅西这种一个人领着一支球队跑，其实已经不能代表这个足坛的或者说世界足球的趋势了，反而是相对来说整体比较强的球队最后能够走得更远一些。 是， 对，像锲而不舍也提到说，哎呀 ，C 罗喘着粗气的样子，可能就是我印象当中精彩的一瞬间了。当然，还有 Only Nine 也提到说，印象最深的必须是英格兰点球赢了的那一刻啊，这一刻等了14年，等了我人生的大半时间。老白有话说， 真的就是我觉得英格兰一直三喵军团是属于关键时刻老掉链子的那种， 一起喵喵喵， 对，喵喵喵，然后就输了，就不知道怎么会就喵输了。然后但是喵喵喵喵喵， 你别老在老在这 一下就带跑啊， 停在节奏。 但是其实你说这个三喵军团，他们能不能赢点球呢？在这个破除了魔咒之后，我想对于英格兰这些小伙子来说是个好事儿。 对， 你知道我想说一个关键的瞬间，其实我要终于说到的世界杯的精彩瞬间了，是英格兰输给克罗地亚的比赛结束以后，英格兰的球迷在看台上齐唱了一首绿洲乐队的歌，然后他们在那边大合唱，其实感动到我。 哎，我也是才有这首歌曲， 哎，送给可爱的英格兰球迷。 昨天主播四方歌里推荐的那首， 对对对，就是 Don't Look Back， Don't Look Back to Anger， 往事不堪回首，喵喵喵喵喵。 我今天突然间发现老白的节奏特别好被带走， 哎，我觉得 突然间脑子被带走了。 对，早晨起来的时候， 郭小帅对白三岁嘛，对吧？ 哎呦，对上了 哈。对， 新的要出道了哈。各位如果刚刚开车出门，可以发送王牌抖，这是今天晚上娱乐最王牌的早安音乐秀，我们晚睡早起世界杯的世界杯嘉年华联动哈。 是， 因为这个周六周天就是世界杯三四名决赛和决赛了，那我们是没有节目陪伴大家的，但是今天来跟大家一起聊聊世界杯。各位可以把更多的答案关于本届世界杯你印象最深刻的一个瞬间，加上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发送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 对，然后现在音乐 DJ 要继续上线了，终于轮到我了啊！所以呢，我现在准备把这首歌曲《Summer》送给各位，因为 MP 魔幻力量是我非常喜欢的一支乐团，而且我觉得他的音乐也是超带感的，在夏天听。 Magic Power， 对 Magic Power。所以呢，在这个世界杯要马上过去的时候，赶快来记住这个盛夏。 当气温飙到36，我只想全身肉到光溜溜，跳进海里跟着波浪的 flow 冲浪吧 ，Let's go！ 这个 moment， everybody 尽情 enjoy。 黄色的沙滩上来一场 volleyball， 当然少不了养眼的比基尼秀，人人手上一杯清凉解渴的啤酒，好像在做梦。Comes on ice, comes on spice， 冰火九重天，让我们一起嗨，大口大口直冲脑门的 feeling， 这种爽只有夏季限定。加条拖鞋，短裤加背心，不用打扮，穿着多惬意，路上不是走过的迷你裙。 Oh DJ Summer 音乐不要停，夏天求求你别走，夏天留下来陪我，夏天我只想在你的怀里做梦，夏天求求你别走，夏天留下来。温飙到摄氏36，最新潮的墨镜都出动，所有女孩开始在全身疯狂涂抹防晒油。这个 moment UV 真是让人头痛。男孩们秀一下苦练很久的 muscle， 搭配了古铜色的肌肤会更抢手。有了这些，所有女孩都想我靠拢。好像在做梦。Comes on ice, comes on spice， 冰火九重天，让我们一起嗨，大口大口直冲脑门的 feeling。这种爽的只有夏季限定，加脚拖鞋，短裤加背心，不用打扮，穿着多惬意，路上不是走过的迷你裙。 Oh DJ Summer 音乐不要停，夏天求求你别走，夏天留下来陪我，夏天我只想在你的怀里做梦，夏天求求你别走，夏天留下来。 所以我们刚才听到的是来自老白的一首歌曲啊， 我是一直在跟 Summer 话筒没开吧，刚才啊， 不是 最后两句给你 开了是吧？我自己都没有听到，你知道吗？ 是，哎，这首歌曲应该非常喜欢哈。 对，我很喜欢 Summer， 来自于这个魔幻力量啊 ，Magic Power， 因为。确实夏天的时候听这样的歌会让你有种就是突然一下掉到一个泳池里的感觉， 嗯， 而且还是那个泳池的那个派对啊， 很冰爽的感觉啊。很多朋友都是晚上熬夜看球，早上还得坚持上班呢，打开早安音乐秀的时候就希望有音乐可以把他们唤醒啊， 哎，真的。 但是这也是戳痛了最近就是这个中年球迷啊，虽然很不愿意， 不是我们早安音乐秀唤醒一个人为什么要戳痛一个人， 为什么要这么说人家中年球迷怎么了？ 因为叫中年球迷是很多人不愿意，就好像我吧，我就不愿意被人称为中年球迷，嗯， 对，你不算，哦，你不算， 但是真的就是中年球迷。 你还可以我们一起喵喵喵， 对对对， 一起学猫叫， 但是你可以被人带跑你还有这个潜质。 为什么要学猫叫？为什么要学猫叫？ 为什么？ 为什么要学猫叫？ 你突然问了一个特别深刻的问题 这也是在世界杯期间啊，大家印象非常深刻的嗡嗡嗡。 再说我让你找工作直接跟老板谈去了我跟你说啊 这个世界杯接近尾声了啊，今天跟大家聊聊的就是说，哎，世界杯期间 我听到你们说这些事儿以后我现在特别慌 嗯，好了，我们 大力神杯吗？ 好，让静瑜好好的学一次猫叫，不是学好好的说下面要说的。 喵喵喵！哎，大家这些天看球的时候，因为有8点场，有这个11点场的，嗯，然后我像之前最舒服的就是这晚上的8点场了，嗯。但是这两天就包括像这个最后的进军决赛的这两支球队的时间都是在晚上凌晨的2点钟，嗯，哇！那大家真的就是说，没有人可以叫醒一个看世界杯的中年人。还有朋友圈就有些什么文章，什么中年人不配看世界杯，哎，哈， 难过。 还有看球可能是中年人假装自己还没老。 扰的最好方式了。 太可怕了，这个、 哎、 这篇 吓人。 对啊， 这谁写的这个啊？ 是啊，而且关键是你会发现特别讨厌这些人写的吧？那他老有那么一两句能戳中你，比如说，世界中年球迷的世界杯印象已经被固定在了2002年的韩日世界杯和98年的世界杯以及2006年的世界杯当中。 也没看过这几届都。 但是 还小， 就是想问一下，满场奔跑的90后们，哎，就是白洁还能叫出名字的有几个？就现在飞奔的九零后，我可以叫一个格罗温，嗯， 九零后是吧？ 先占一个， 可以啊， 可以啊， 没问题， 可以。喵喵喵，我也90后。 巴佩啊， 巴佩是00后， 巴佩是00后吗？ 对， 哇， 你想他才19岁嘛， 巴姆弟弟是吗？ 但其实说实话，你要是说个90后的名字，我觉得特别容易，嗯、因为基本都是90后。 你知道那天看到那个就是俄罗斯队的这个当红球星啊，就是他们的大前锋，就是98的时候、嗯，就是突然哇，这哥们这么老。应该是差不多得40了吧？ 对， 就是哎呦，89年的， 89年的。 但刚刚提到姆巴佩哈，我们今天来问大家说，印象最深刻的世界杯的瞬间 ，QC 也跟我们说，我觉得最精彩的瞬间就是姆巴佩带球突破，梅西双手叉腰摇头叹气，让我们不得不感叹岁月不饶人呐、啊！哎 呀，这个梅西应该听了不是很高兴，我觉得。 对，为什么我现在脑海当中的记忆全都是飞火流星，或者是像齐达内用头顶马特拉齐这样的画面？ 对， 哎，刚刚不是说2006年世界杯你没看过？ 哎呀，对， 突然间暴露。 对，因为现在会放集锦嘛，这个对，有时候放过去的一些，对，听妈妈讲那过去的故事。 对对，我们都是从集锦当中来看到，比如说什么罗纳尔多决赛发挥不佳呀， 哎， 对 啊，对啊， 还有好多听众就是说十几年前就是听老白的节目长大的呀。 快，艾哥，快唱首《意大利之夏》。 突然间瞒不住年龄的感觉。 对，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年龄呢，在这件世界杯当中呢，不是个事儿，但我觉得可能。被大家来这么鄙视的话，我觉得我们作为中年球迷其实还是挺不高兴的。 但是你说句实话，你现在还能熬得住夜吗？ 我跟你说， 比如说你看凌晨2点的一场比赛， 我跟你分享一个故事、嗯、前两天呢，就是因为第二天早上要上早班嘛、嗯、但是我觉得那个半决赛实在太好看了，我一定要去，然后我就上了2点钟一个闹钟、嗯、到2点钟的时候呢，我特别容易就把它划掉了，因为我每天是 划掉，我动作很 快， 划掉了。 然后呢？ 因为早晨我平常上早班要上大概10几个闹钟，我把它当成了10几个闹钟的第一个， 是、嗯、 把它划掉了。然后当我后来半夜起来的时候呢，我看到是5点整。我特别懊恼的是，我当时想的一个问题是，就算120分钟的时间，这场球也结束了， 来不及。万一踢加时，哦，对，加时也结束了， 对啊， 心情很难过， 是没有办法啊。 大家可以把更多的答案发送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世界杯，你印象最深刻的一个瞬间，再加上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这首歌曲过后，嗯、还是要 pick 一位听众，获得我们今天灰姑娘的门票。 好，这首歌曲呢是老白推荐的一首歌曲，哎，很好听啊。 对， 我觉得也很应景。 对，因为 Good morning and good night， 我们今天早晚联动嘛， 是。 Good night。 对，我觉得好像有一点点，就是也会帮我们打一个 ending 的感觉哈。 嗯， 我们的晚睡早起世界杯嘉年华哈，有3场带听众去看的王牌盛宴，包括每天早间节目有世界杯清晨快跑，晚间节目还专门升级了白给100块的3.0版本。 对， 是， 是 一二三都来了一遍， 非常成功的一次尝试和体验。我相信在之后，我们早间晚间就是早安音乐秀和娱乐纵王牌会强强联手啊，做出更多的特别的策划，也让大家多多期待一下。 期待啦。嗯， 那记得要关除了关注这个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之外呢，还要关注白家 FM 的平台。 好，谢谢打 call 啊， 大家时间很错乱了。 我是怎么说的来 着？真的是不能白来啊！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还是会了耶！ 既然这么说了，就不白来了啊！除了你们送奖品，稍后金鱼马上说一下，我决定待会儿送大家一杯。我们一直说晚睡早起世界杯，送这个两杯咖啡给大家。 哇、 就是你们咖啡的对，就是买咖啡的钱，然后二维码截图发过来，我们扫两杯。 哇，今天真的是、 买那个9.9块以内的啊！ 对，艾克刚才瞪我一眼， 管钱呢？ 这个理账会计已经算不过来账了。 是，那今天参与早安音乐秀互动，来跟我们聊一聊世界杯当中印象最深刻的一个瞬间。我们要把这一时段的这个票呢送给秀成，也就是刚刚跟我们互动的手机尾号是8572的。他说啊，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葡萄牙对西班牙的那一场比赛。那恭喜你获得由北京天桥艺术中心提供的舞剧《灰姑娘》的演出票2张。这是梦回二战伦敦的硝烟战火，去见证一场灰姑娘和皇家空军飞行员之间的浪漫爱情故事。 嗯，订票电话呢是400-635-3355，400-635-3355。来恭喜今天的获奖的两位朋友哈。 是，同时要再一次感谢老白跟艾科哈，真的、刚刚已经有听众朋友在后面问说，哎，这么早起，他们俩起得来吗？哎，确实起来了，并且早上从头到尾跟我们全程的在一起啊。那有人就问，就是说今天晚上娱乐最王牌还有吗？ 你要用刚才咱们就是说那个中年球迷的那个梗来说，就是我们俩这个行为就特别感人， 很感人啊。 对，今天上完早间 就晚上还要来播呗，就是、啊。 说到这个话题，我一概不说话，你不接茬儿。懵懵懵， 白三岁能不能怎么接你这种茬儿呢？ 就是啊，我待会儿还要给大家买咖啡呢啊，别忘了啊，发来截图。 也再一次感谢老白，感谢艾科，也感谢各位今天的收听。 好， 谢谢， 谢谢。最后一首歌曲为大家送出的是小旺福的《天天天天》。 哇， 对，我觉得天天天天的，我们四个人在一块儿都是还很欢乐的啊， 是 希望下一次有联手的机会了，好不好？好，接下来呢，大家请继续锁定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继续为你送出的汽车音乐会。那下周再见了，各位， 拜拜， 谢谢。 创歌曲征集邀请您参与歌词朗诵，演绎您自己创作的歌词。 北京北京我爱你， 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公众微信号歌唱北京栏目参与活动，发送有声版歌词作品，让您的声音响彻北京上空。工作日17:30，9.74半点资讯，敬请关注。 CDX 周年巨献，广球和北京特余店联合送大林都市豪华 SUV CDX， 仅需19.98万，常州区四轮精准转向 TRXL 仅需22.98万，还可尊享金融及置换政策。 Acura。 爸爸，带我出去玩吧。 爸爸周末加班，下次吧。 其实参与孩子的成长也是一种成就。北京电台携手八达岭奥莱温馨提示，请珍惜孩子的每一个成长瞬间。 6月23日至8月5日，八达岭奥莱携手小杨肖恩，点燃您和孩子的奇思妙想，共同探索奇妙乐园。7月还有消费满2000返100、儿童品类电子礼金等精彩活动。